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七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67点，升0.91点，总成交金额1,33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3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94.4，升6.2；阿里巴巴101.2，跌2.6；腾讯控股376元，跌1元。盈富基金21.36，升2仙；比亚迪股份303.8，跌4.4；京东集团241.2，升2元；快手86.3，跌2毫；新东方在线10.74，升2元2仙；恒生中国企业74.82，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6，瑞士法郎7.947，澳元5.445，加元6.083，新西兰元4.919，欧元8.2229。每百日元对港元5.8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82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9点，跌357点。港金报17,12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美元，卖出1,8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都相当之繁忙的。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湾仔的支路，因为多车的关系，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因为多车的关系。现在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多车啲，咁另外渡船街天桥过海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果栏附近。九龙方面呢，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比较多车嘅，由律伦街一路去到亚街路阶段呢都比较繁忙。而新界呢，西贡嘅北潭路较早前因为受到冧山泥事故影响，需要做紧急维修，咁所以呢北潭路来往方向近住北潭坳嗰段咧，就仲系有啲封路措施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另外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听涛雅苑八座、湾仔庄士敦道60号嘉汇轩、旺角君柏六座、半山联邦花园威尼斯角、旺角帝丰皇殿六座、香港仔田湾街12号南津营岸、观塘协和街303号协威园 A 座、筲箕湾耀东村耀乐楼、北角健康村三期黄谷楼、鸭脷洲海怡半岛美轩阁、牛池湾彩辉村彩业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始今日的节目《骚动音乐》咧，首先听过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主题曲《前》，作词监制有陈少琪，作曲编曲监唱有张家成，主唱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友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伍柯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毅、江海嘉、谷子乔、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叶明熙和曾彼得。 6月14日，骚动音乐啊，提提你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嘅7点钟嘅， 亦都提提大家啦，今日6点钟啊，我哋嘅嘉宾咧将会有 Aden 红座星嘅，亦都系今年嘅新人嚟嘅， 可以留意住啦。 冇错冇错，咁啊今日咧想分享少少即系轻松嘢先，因为咧最近咧其实我呢一刻其实有少少。个人咧体力上好攰啊，因为呢排咧 做咩嚟啊？你 天气咪系咁，成日又翳啊，有时候落下雨啊，咁样噶嘛。咁变相咧，之前礼拜六日谂住落街跑下步，做下运动，都惊住唔敢落去，因为又惊失惊无神，落雨又好扭教啦，或者即系有时天气咁翳焗，我又好惊。即係我哋呢啲孱仔嚟啊嘛，好驚喺條街暈低啦咁樣。咁於是乎咧，我突然我老婆即係忽發奇想，佢話：，誒，不如咁啊，買隻 game 喺屋企跳舞。跟住於是乎就買咗一隻跳舞 game 喺屋企，同佢跳咗兩日，好攰。跳咗兩日，好攰噶。 即係最初以為咧呢啲咁嘅跳，即係兩日我梗係唔係全日沒日沒夜地喺度跳啦，但係每一日收工翻到去就喺度跳啦咁樣，即係 有冇每次跳完之後咧就攞個磅擺喺隔離，跟住就啊等下磅下有冇輕到先？ 佢有咯，我唔敢面對咯。佢話唔知話咩跳咗兩日，琴晚磅又話瘦咗一磅定唔知瘦咗一 kg 咁，唔知係唔係嘅？即係有時呢啲嘢係佢開心咪好咯，啱啊！你講得啱啊！但我想講咧，即係玩呢啲咁樣嘅，即係平時玩節奏 game 咧，我覺得自己係 OK 嘅，即係因為可能由細到大有接觸音樂嘅關係，或者可能聽歌聽得多嘅關係，即係有可能細個會打下太鼓嗰啲嘢啦，所以我覺得自己嘅節奏感。老实讲，我觉得尚算唔错嘅。 你记得你最早接触节奏类游戏啦， 系， 或者而家有个 term 噶， 即系音 game， 系音 game 好似 系音 game 系 音游啊， 音游 嗰啲 friend 啦， 呢啲都系即系音乐游戏啦，简写咁解啦。咁啊，我最早期应该都真系太古同埋呢一个嘅应援团，我唔知道有冇印象有一个， 我知道 啊，系啊， 用NDS 玩噶嘛， 系啦系啦。咁啊，嗰阵时就觉得啊，自己都几好噶，啲节奏感唔差噶，咁样，即系好多时候反而数拍子系数得到嘅，最多系只手跟唔上嘅啫，即系只手可能打鼓你自己未必有咁快嘅速度，但系即系自己数拍子，我觉得系都数得几啱、几准嘅。 因为玩呢啲咁嘅节奏游戏，头先讲太鼓又好啦，或者咩嗰啲，即系呢啲我哋细细个玩嘅游戏咧，嗰阵时佢啲即系嗰啲嘢冇咁复杂嘅，好简单啦。第一。第二就是你一玩呢節奏遊戲，你入到嗰個 啱嗰個位啊， 你入到去之後咧，其實你就 順噶啦， 就好順噶啦。你第一下入得唔準咧，就出事，或者你中間你甩咗一下咧，你要 catch 翻就好難噶啦。 係啦， 即係嗰件事簡單嚟講就要一氣呵成。 係你講得非常之好。於是乎，所以咧以前覺得即係玩音樂 game， 基本上你捉到佢路啦，咁樣都叫做好容易就可以過到啊。但我發現原來玩跳舞係另一回事嚟嘅，因為我最初對住個電視咁樣啦，我都係當自己玩緊節奏 game 咁，喺佢個手掣都係跟住嗰個 beat 搖嘅啫，邊有咁複雜啊咁樣，咁我喺度搖下搖下，發現喂唔得嘅喎，原來真係要跟住嗰個熒幕教你點樣跳，你真係要跟住佢啲步驟咁樣跳先得嘅喎，咁樣，於是乎真係認真咁跳啦。跳完之後咧，跳咗兩晚，真係原來係第一真係會爆汗，開住冷氣跳我都覺得爆汗啦。好誇張，即係本身已經喺我通常我習慣收工翻屋企點樣都沖個涼先，因為出面太焗啦，成身汗翻到屋企我一定沖個涼先。跟住呢兩晚係連續兩晚我跳完舞頂唔順，真係爆曬汗嘅關係。 呢兩晚跳完舞， 跟住 講到自己好似 一晚沖兩次涼，我覺得自己好嘥水，極其浪費呢個水嘅資源。 咁你翻去即刻玩咪得咯。 食饭啦都要系嘛， 嗱嗱声玩。 你食完饭你都唞阵先跳啊！一阵间咩啊？细细个阿妈教落。 盲肠炎。 唔系咯，食完饭做咁剧烈嘅运动会盲肠炎噶嘛？虽然医学上系好似话系唔关系嘅咁。 咁你翻去唔好冲凉住咯， 唔得噶。 咁你要预时间做运动啊嘛。 系，我尝试下啦，尝试下唔好咁嘥水啦咁样。但系咧，我唔知道自己。有冇真係成功減到肥啦？我覺得自己出咗汗都算係有消耗到一啲體力㗎啦。我淨係知道一樣嘢嘅啫，就係隻手真係好攰，隻手係痹曬，完全 因為佢手都有動作啊。 係啊，同埋其實最主要係喺隻手度添，即係可能我唔識啦，我真係唔識跳舞啊，我啲腳覺得我都即係我節奏感 OK 啊，但係我手腳嘅平衡好差， 同埋嗰 協調好差，我都唔知道自己跟住個 mon 跳係咪真係跟住佢跳嘅？好老實講，我諗睇外人睇落去係好滑稽嘅嗰個畫面係，即係但係我係好認真㗎嚇咁樣。跟住然後即係本身仲要係跳緊嗰啲咧好型嗰啲歌咧，即係 Blackpink 啊、Dua Lipa 嗰啲咧，跟住都係跳到明明我老婆跳到五粒星，我跳三粒星咁樣。 咁佢好勁喎！ 係啊，佢好勁噶，但係我真係完全跟唔上。我諗可能玩呢啲 game 都會訓練到某程度上訓練到我手手腳腳嘅協調能力嘅。 係啊，因為佢唔係淨係撳掣啊嘛，你真係全身喐，同細個玩嘅。節奏遊戲我覺得是有少少分別的。 是啊，同埋我發現呢，原來呢玩呢啲呢，你以為跳舞 game 跳啲快歌難啦、啊。原來真正嘅難唔係跳啲快歌，係跳啲慢歌。 因為每一個叫做攞分動作 hit 嗰下中間，其實你要做啲乜嘢係難？因為我哋唔係識跳舞嘅話咧。動作與動作之間冇嗰啲連貫啊！ 係啊， 如果你快都仲好啊！我當踩即係唔知啊，踩街磚咁樣啊，或者手揈下，你唔需要諗我踩第一步同踩第二步中間個連接位要做啲乜嘢啊嘛！ 冇錯， 一放慢咗嗰、那個，我踩咗落去，咁我直接要拎翻開啊！ 係啦， 定係 hold 住喺度咧？ 中間嗰段之好長嘅時間，人哋可能啲專業嘅 dancer 好流暢地有一套咁嘅動作， 是啊、 但係你隻手就好易唔協調咁樣硬曬太咁樣，我縮定唔縮好咧咁樣，跟住成個機械人咁樣係好難嘅，我發現。 因為我嗰時去嗰時仲去機鋪啦，好多年前啦，咁、那個朋友係識跳舞嘅，咁所以咧，大家喺機鋪玩跳舞機咧，即係對打啦，係兩件事嚟。咁我睇住啫，即係總之左邊嗰個咧就唔識跳舞，右邊係識跳舞，大家玩同一首歌鬥高分咁啦。你好明顯見到識跳舞嗰、那個 真 係 勁啲啊！ 佢真係就係做到連貫啦，佢真係跳緊一隻舞咯、 啊，而唔係隨便跟住啲動作咁樣夾硬撳啊！ 你諗下喺機鋪玩嗰啲，淨係踩地下紅色、綠色，誒、 啊、 紅色、藍色咁樣咯。 係啊係啊， 唔識跳舞個 friend 咧，就你當佢踩芥蛋咁啊！呢度有隻嘢，呢度有隻嘢，呢度有隻嘢，前面有隻嘢，後面有隻嘢咁樣嗰啲。完全两回事 。我突然发现原来真系跳舞呢一样嘢系超级高难度，所以我好佩服啲人咧，成日拍嗰啲跳舞 cover 呢，我真系觉得好劲。同埋我成日以即系做访问，成日都会问一啲唔跳开舞嘅歌手跳唔跳舞。我考虑以后我唔会再问呢个问题噶啦。我觉得好衰啊，原来问呢个问题。 你都知嘅，上次系咁问泳儿， 系啊， 系跳舞跳成点啊，好唔好玩啊咁。 原来真系唔容易啊，叶师傅。 系啊，你冇学嘅话。你冇嗰个思考嘅方式啊，即系对于跳舞嗰个概念你冇，你咪唔知道应该 fill in 啲咩落去咯。 不过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嘅，即系起码俾我练下啲协调之余，即系希望操翻对手手脚脚啊，可以粗壮少少啊。 同埋我知点解老婆跳得好， 点解？ 因为佢呢啲嘢真系嘅，睇得多听得多咧，真系会劲啲嘅。佢肯定系成日睇佢偶像嗰啲歌。如果啊，嗰啲程式可以 insert 自己啲歌落去，肯定摆呢只落去跳。我话你听 ，Anson Low 新派头歌叫做 King Kong 啊。 别人嘅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约遇你，一刹我是张王，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苦战，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够比太多，走到很坏。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崩地塌，已被闯过秘境。只要赚到这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Yeah, I'm about to go. 走砸烂世界，输一千亿就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想再演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给自己机会。要自己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大步美句 ，I'm a king kong。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kong。要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爬上天涯，可以打破呢啲安排，我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all hands on deck， 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只望着晚上风月。那我跟用玩，我再懒去管。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每个有个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上不起。What's up？ 找一丝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言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坏。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等到天荒地狄，已被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性。 Yeah, I'm about to go. 走散世间，一支你的掌杯，就用力尽心，心不想再掩灰，无耐性，一再争夺需要激战机会，勇士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一个美，要你答复你故意。I'm a King Kong，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俗世的女各自寻觅意义。Yeah， 踏破所有谬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支烈酒上杯。就用力转身，心不想再掩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要是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美，要你答复你攰。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Kong， 论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攀上天涯，可以打破呢个安排，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由星期四起要求光顾酒吧、夜店等的客人需持有24小时内快速测试阴性结果才可以进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因应近日酒吧、酒馆出现群组感染个案，当局巡查的时候亦都发现处所负责人和顾客未有遵从防疫规定，所以作出额外要求，直到6月29号。陈肇始说，做法是希望更加有效管控疫情的传播风险。他说，随着社交距离措施自4月和5月逐步放宽之后，人流社交频繁，近日确诊个案重现升势，出现第五波反弹，预料今个月内每日新增个案有机会达到四位数。而本港今日新增752宗确诊，97宗属于输入个案，多一个人死亡。葵芳村葵正楼被围封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11点之前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朝9点完成行动。珍宝海鲜舫已经在今日移离香港，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说，并非所有保育项目都能够跑到最尾，有项目成功亦都有做不到。黄伟纶说，旅游事务署、海洋公园和珍宝海鲜舫业权人在过去一年多努力商讨，但始终达不到合适方案，期望外界积极看待。他以河东花园为例，强调当局曾经努力商讨，但最后都要拆卸。湾仔的唐楼同德压最终亦都没有获认受的保育方案。他提到部分成功的项目，包括湾仔南固台、景贤里和赤柱玛利诺神父宿舍的最有价值部分得以保育，政府会给予最大的努力，万一不成功，期望社会体谅。新一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其中四个项目的评选结果出炉，景贤里项目将活化为健康生活地标及学习中心，加强社会对普洱茶、中医药和药材的认识，建筑成本大约1.8亿社企营运所需的政府资助大约500万，项目预计2027年起营运。至于放源书室项目，将延续和拓展原有的卜卜斋功能，预计2025年开始营运。放源书室曾经是首期活化计划下项目，但涉及的机构早年交还政府。大潭督源水抽水站员工宿舍群将活化成幼儿教育学校，预计2028年开始营运。白楼将活化为加深公众对环境和历史文化认识的学习中心，预计2026年起营运。

to hold on to the light 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rom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kind b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 teeth, thunder 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几番我的放松，边猜的 time to for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能都捉紧不放手，如何能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可失救，窒息都张不开口，灵魂在脑内不会没走，身躯再渺小都可撑到最久。 今年听过两首，包括有 Mark 戴俊仁的 Dumb and Slow， 以及啱啱 One Promise 的这首 I'll Be Fine。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变得更加好，但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继续找。 终于我有种过程，圈了世代那根直径，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我庇佑，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间或躁动，无出破即使弹指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勉强，还是让跌中的我困方向，那虽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力道。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清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是这刻华丽叱咤与光动，像座上火箭或空间或躁动，无出破即使谈之黑洞，你结中明知要遇上伤痛，越是去挑战越使我动容，原来是我愿献身爱太空，凡事足够， 一首关于寻找的作品，名字是 Des 余宗耀，是今年的男新人之一。

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戏，太多攻其不备，太多 jazz 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有酒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洒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 Beats featuring Deserty 同埋朱林嘅派台歌 No More Words to Say， 同意可以提出复核。对于有意见指，即使人在海外都可以网上购物，惠及本港商户，政府话并非只系从消费角度出发，因为要考虑到有意见认为唔应该将公帑用于已移民嘅人士身上，政府需要作出平衡。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从广东西部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下午的雷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逐渐好转。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控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入口啦都已经有车龙啦，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挤塞，龙尾是去到福慧苑。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分别在星河名居、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和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这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是繁忙的，龙尾近兆安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宏福苑、宏泰阁、东涌日东一村、福日楼、红磡海日豪苑十六座、湾仔洛克道254至260号四海大厦、大角咀颂贤花园一座、西营盘丽安里11至13号利安大厦、沙田水泉澳村山泉楼、葵涌葵骏苑葵峰阁、天水围天富苑荣富阁、屯门亮景村梁杰楼同埋马鞍山新港城 B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渔交记》，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嘅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嘅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嘅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同埋顺德先机，结果又会系点呢？ 国剧八三零《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呢位嘉宾被称为新时代奋斗者， 所以我都祝愿他今年可以大旺全年的乐坛气氛。我要送这一句给他： 红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哇，奔神前辈，你给这么大压力的新人啊。我哋苏龙音乐嘉宾系 Aden 红座星嘅，你好啊 ！Hello，Aden 你好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我哋就要行嗰个卷轴出嚟啦。 系啦，今日咧、我哋初次见面啊嘛，同阿 Aden 倾偈。 呢句真系好有诗意啊！ 呢句我觉得几靓嘅，即系加上 Aden 佢本身个名好发挥， 系啊， 所以咧我哋今日送呢一句俾佢，就系、是。 红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好嘢， 可以可以可以，多谢多谢多谢， 系啦，都好有气势啊， 有气势啊呢句， 系啦，咁啊其实 系咁自己赞自己卷嘢，我哋 不嬲都系咁噶啦，唔系同埋满意嘅呢一句，我觉得，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系都知道，即系一件事可能从少少嘅根源、少少嘅力量开始，咁然后可以慢慢扩散到好大、好厉害咁样，咁我觉得作为即系。Aden 今年出道的一份礼物，我觉得是很适合他的。 多谢多谢，这份是我第一份的出道礼物。 通常出道好像是要 送些派台礼物给人多的，好像要收的。 多谢多谢，很喜欢。我会将它挂在我的房间。 好好好，找个位置，虽然 有些大卷的。 是 OK， 可以。 是拿来劈下斜那些都 OK 的。即是农历七月那些，这些 OK 的。 那我们就可以即是星星之火就由少少的东西，我们开始慢慢跟 Aden 开始倾起先。 是，即是如果要数回转头，你跟即音乐这两个字的 connection 可以追溯到几耐之前？ 其实我觉得是由幼稚园开始的。 哦、真的很小。 是不是上台表演，是因为幼稚园、 又不是，因为小时候你知道那些妈妈一定会买那些譬如上面有一二三四五那些钢琴那些谱啦，咁下面呢就有那些制一三五那些琴啦。咁我细个呢就自己喺度睇嗰啲即係咁一五五六五五嗰啲啦，咁就弹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啦。咁嗰陣开始呢，其实我就发现自己其实係好鍾意音乐嘅。就觉得呢样嘢我弹完一首歌之后，屋企人呜你觉得你好叻仔喎，识得自己学咁样。咁我就同屋企人讲话，不如俾机会我去学啦咁样。咁但係呢无奈地我细个呢係一个数学极差嘅小朋友。我係背唔到乘数表啦，係我真係人生入面 我諗去到中一合格過幾次之後呢、我嘅數學係冇合格過 的。OK， 咁所以呢，我屋企人同我嘅一個承諾就係話，如果你想玩音樂或者你想去學琴呢，你必須要就係你嘅數學要合格。但係我真係冇合格。 但是不是你自己 都解释不到为什么是不是理解不到那些即数字那些公式究竟个逻辑是怎样，是不是你理解不到？ 是理解不到的，成日见到展开跟着然后一大堆符号，我就在想什么来的。跟着因为我觉得最数学很矛盾嘛，成日呢你计完一条数你以为啱，老师又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好像你很矛这个形容词。 即真的矛到你是觉得啊点啊我真的计不到、啊。所以呢我真的。去到我 DSE， 我數學都是不合格的，即我都是攞一那些人的、 okay. 所以我一直我很渴望 去玩音樂啦，咁無奈地咁屋企就覺得你未搞掂就不好啦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叫做根源啦，係由幼稚園開始就發現自己中意嘅，咁、 okay. 跟住去到後尾我幼稚園畢業嘅時候，我好記得咁小朋友啦，咁其實你畢業都係老師啊，你出去表演啦，求表演啲嘢。咁咧，我就有一個好無聊嘅表演，就係、是、老師砌咗一條類似當獨木橋嘅磚仔咁樣啦。咁、我就要喺嗰度壓軸咁樣表演行，同埋喺度踢個箱咁樣啦。其實好無聊嘅。但聽完之後咧，下面啲家長歡呼聲啦，同埋佢哋嘅鼓勵好大，哇，好叻啊！你隻腳好長，可以踢到個箱係咁轉啊，咁樣。跟住我諗，跟住然之後我就發現，原來我都幾享受喺舞台上面表演嘅、所以我覺得係因為咁樣而令到我自己發現自己其實都真係好想成為一位藝人，或者想做一個表演者咁樣。 其實踢箱都 OK 啊，即係起碼係即係好似好唔知為乜咁，但係我幼稚園嗰時俾人捉咗去扮青蛙跳舞，係仲黐線，你就會覺得寧願做啲好似唔知做乜嘢， 都好過扮青蛙跳、 都好過扮青蛙。 扮完青蛙跳同人講我係表演者嗰下，都有啲尷尬。 我真係好記得著到全身綠色啦，戴手套，然之後要咁樣樣彈下彈下我真係好記得嗰個畫面。所以我聽到你嗰個之後，我都有啲羨慕。 算是好好的啦，行獨木橋。 即不是負分都已經好好的了，是。 但是即是在這條路上面一路行下去、我覺得雖然呢即大過我們經常會覺得呢數學呢其實跟我們的人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嘛、即除了你加減乘除你只要給到錢就OK 之外咧，其實數學係同我哋嘅人生冇拉上太大嘅關係，但係偏偏我覺得頭先 Aden 有一樣嘢係講得幾重嘅，就係偏偏音樂係同數學好有關係嘅，因為你始終咧 係要數， 係啦，你要數嗰啲音符嘅 interval 啊，咁樣各方面。你之後有冇話喺中學嘅歷程，或者可能再繼續一路喺個表演路行上去嘅時候，去克服關於呢、這個音樂上或者數字上的問題呢？ 我覺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人就是這樣呢，即是你很喜歡譬如數音樂這樣啦，那些我覺得問題沒有那麼大的、即是那些真的很快、老師教完、你怎樣即是那些我就明白的，但數學真的你講一百次我都不明白。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呢是我以前中學的時候，我老師真的要捉住我的手來寫，因為我真的被他鬧到喊到癲了那種來的、因為他真的很惡啦，也都他覺得我很蠢啦，因為為什麼教了你這麼多次你都不明白樣。所以數學呢對於我來說我覺得是一個幾大的恐懼來的、但反而因為我很享受很喜歡、所以那些 即使你掉一百條，即係關於音樂嘅數嘅嗰啲嘢俾我啦， 都 OK 嘅，但係即係數學就真係唔得。 OK， 咁但係即係雖然話一路未叫做滿足到屋企人開嗰個條件就去學學琴咁啦，咁但係因為學校都會有音樂堂啊，或者剩嗰啲，有冇其實好啦，屋企人唔俾我學，我咪自己學校度即係揾方法啊咁樣咧？ 我會㗎，以前咧我就會去參加即係歌唱比賽啦，學校嗰啲，跟然之後咧有時候會偷偷地去音樂室。即你知音樂室一定是 lock 噶嘛，咁我細個就幾曳嘅， 有鬼咁通常都 係啊，咁我就睇你喺窗度鼠入去，跟住咧就喺入面彈琴咯自己，係啊， 哦，但係真係可以即自由進出咁， 其實唔俾嘅，我係鼠入去嘅。 咁但係喺呢個自學鋼琴嘅過程當中，即會唔會都可能請教一下朋友，請教一下老師，定真係完完全全靠自己去摸索，即自己玩一下咁樣咧？ 嗰陣細個咧，其實有一段時間，我身邊嘅朋友佢哋有學琴嘅，即譬如我表妹啊，佢哋都有學啦。咁跟住咧，我會經常性拉佢哋去琴行。 你知嗰啲琴行成有啲小朋友喺度唔走喺个弹琴嗰啲咧， 试下啲琴先。 系啊系啊，我就系嗰啲啦。咁然之后 成个晏昼咁样， 坐喺度三四个钟就学一首歌咯。咁嗰阵就系我身边嘅朋友教我弹嘅。咁跟住我就喺嗰度自己喺度喺度弹咯。所以每次一行过咧，弹嚟弹去，即系细个啦，弹嚟弹去弹一首歌，弹咗一百次。佢话你系咪唔识弹其他噶啦？我话系。因为我净系识呢首歌， 咁、哦、所以一开始弹学弹琴嗰啲就系跟翻嗰啲琴谱，可能唔知系咪跟嗰啲考试嗰类嗰啲第一级啊初级嗰啲开始学弹先。 其实又唔系嘅，一开始我自己都系记低哦个音喺边度，咁样去弹咯。咁、然之后就两只手练练练下，咁就知道记得点样弹咯。 咁啊嗱喺钢琴呢个部分，即系已经喺小朋友嘅时候已经接触咗啦。咁但系去到讲紧唱歌方面呢个才能，系大概你去到自己几大嘅时候开始发掘到原来自己对唱歌系有兴趣，或者可能系咦原来都 OK 噶咁样。 我觉得应该会系喺。其实应该小学三年班已经发现自己中意唱歌噶啦，即系嗰阵咧，虽然我当时我系一个属于比较怕丑嘅小朋友，但系咧我对于做戏啊、唱歌咧呢样嘢咧系嘅兴趣都几大嘅，即系即使我几怕丑都好啦，我都系一定要去报剧社， 系 一定要去参加比赛嘅小朋友。其实咁一嚟啦，我都觉得要逼自己唔好咁。唔夠膽同人傾偈啦，二嚟就係覺得如果我嘅人生希望想成為一個藝人，我必須要逼住自己越騰越出，即係唔好再咁驚講嘢，因為我係嗰啲咧，老師叫我企起身啊，呢位同學你今日讀呢篇文章啦，我係一企喺度就面紅嗰種人嚟嘅，係，所以咧以前嘅時候老師咧係覺得，洪同學你冇可能做到藝人嘅，咁但係咧我嘅性格咧係覺得。我好相信自己做到，我就一定会努力去令到自己值得用做到呢样嘢。我系咁样嘅人，咁所以咧，你话音乐上面咧，我小学咧其实系唱歌都系属于一个五音不全嘅人嚟嘅。咁、 okay. 譬如我以前就会自己录歌啦，咁然之后即系录嚟听，咁、我啲朋友都会话你唱歌真系好难听啊。跟住佢话你冇可能做到噶，佢话你又生得肥啦，又生得丑样啦，跟住唱歌又难听啦，边有可能你会做到啦？咁但系我嘅性格就系、是。你做唔到唔代表我做唔到，我就要减肥，我就要努力练唱歌，我就要唱俾你睇咁样。 哇！但系嗰阵时练翻都好多嘅打击。 系咯，我想话你同我讲啲嘢都几 hurt。 系咯， 系唔系呢啲算好噶啦？有啲仲 mean 噶， 嗰啲仲系 friend 嚟噶嘛？嗰啲 嗰啲仲 系咪就系越 friend 先越讲呢啲嘅？因为 其实都会讲呢啲嘢。 因为我觉得可能系咁嘅，嗰阵系未好 friend， 所以佢哋讲嘢都几直接嘅。 系、但你就即系你越咁讲，我就越。我 系 要做到俾你睇啊！ 系系，因为我都系属于嗰种咧，点讲咧？我觉得我唔需要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谂嘅嘢系即系会做到啦。但我觉得只要有一个朋友撑我就 OK。因为细个期有一个小小嘅故事啦，就系、是我认识咗一个叫比较大嘅哥哥咁样啦。咁我好细个就算系俾身边嘅朋友知道我想做一个歌手，想做一个演员咁样，咁大家都会觉得会嘲笑，咁一定嘅小朋友，就算我中学毕业嘅时候，有啲老师都觉得洪佐星你唔适合啊，你唔好谂啦，甚至乎我嗰阵读电影学院啲同学都话你谂住继续发梦啊咁样，咁但系我好记得就系我以前细个有一个朋友啦，我经常性会唔开心嘅，就会觉得点解我嘅人生唔可以做我想做嘅嘢呢？咁样，咁佢就一直撑我去扶持我，去继续坚持去做呢样嘢。其实以前大概我18岁嗰阵，我一段时间我谂过，不如我就唔好再唱歌啦。不如因为我嗰阵读紧电影学院，我就觉得不如做演员就算。咁但系因为呢一个朋友，我曾经应承过佢，就话如果有一日我开演唱会或者我喺台上面攞奖嘅时候。我话你要坐喺第一排，咁因为我都系属于嗰啲，我只要应承过一个朋友嘅嘢，我会尽力去做到啦，咁样，咁跟住，我呢个朋友就喺我大概我18岁嗰年，我生日嗰一日，我好记得就系、是，佢离开咗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其实呢个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遗憾嚟嘅，即系我觉得我冇一个好好嘅机会，亦都当时候冇好好咁样多谢佢咁多年嚟撑我嘅一个。多谢，即系啦，咁样亦都冇好好咁样讲再见咁样，咁所以呢段时间，即使我做紧演员，一直都叫做演戏都好啦，我仍然冇忘记到，我想做歌手呢样嘢，咁所以呢段时间我就不断地去 學習啦，去努力啦，令到自己今日終於有一首自己嘅歌咁樣咯，係。 好，即係所以變咗好似係一個其中一個令你有動力，即係 奮鬥 奮鬥落去，即係一定啲人會問噶嘛，即係你咁中意唱歌或者演戲，究竟為乜嘢，或者有啲咩令到你咁樣要堅持咧？即係嗰樣嘢可以係。即係個結果係可能唔知幾時先至會有嘅， 係 即係呢個就我聽得出，似乎係一個好大嘅動力，一個你嘅承諾咁樣。 係， 但係頭先聽 Aden 講咧，即係可能喺細個嘅時候，即係身邊朋友嘅一啲抨擊都可能離不開啊你好肥啊，你唱唔到歌啊咁樣，你要逐個困難，你要去擊破佢嘅時候，咁睇嚟你都即係細個已經好有目標，好清晰，知道自己要每一樣嘢慢慢做好咁樣，係咪都好勤力去減肥？同埋我睇唔出你肥啊，好老實講，即係你講完我未想像到嗰件事，大概係幾肥先？ 嗰陣我諗我最重嘅時候有去到。接近98 kg 嘅， 98 kg， 你諗下，我而家肥咗咁多，都係都80 kg 啫，98 kg 嘅啦， 呢個 再乘2.2， 好陌生， 好誇張喎呢個。 但係點樣可以即係，因為係咪因為你一路拉高個人嘅時候，就慢慢減到？ 其實唔係㗎，我嗰陣咧，我喺電影學院咧，我記得，因為當時我嘅老師係廖啟智老師啦，咁樣，咁我記得就嚟畢業嘅時候，智叔佢同我講咗句，佢話。你就嚟做幕前，你系咪应该要注意一下身材管理呢咁样，跟住我就话系嘅，智叔。跟住我就开始减肥啦。咁我嗰阵大概我喺电影学院开始先至瘦嘅。我嗰阵花咗2年嘅时间，我就每一日咧就净系食西兰花同鸡蛋。 哇！ 我维持咗2年，系 听到啦，波成西兰花同鸡蛋啊！你聽住啦， 兩年啦、 啊，或者食番薯，因為嗰段時間真係點講呢，其實嗰段時間你算係一個，你入咗電影學院啦，你見到身邊同學大家都好似比較叫做有自我管理意識，咁我就同自己講，你真係想做 artist， 你係咪應該自己都要注意一下咁樣啦？咁跟住我就真係當時候係辛苦嘅，真係辛苦嘅，因為日日都只可以食番薯啦。雞蛋啦，同埋西蘭花，即係就算朋友咧出嚟食飯食韓燒咧，我都會好奇怪地喺我背囊攞包， 自己攞飯。 我只能夠話，抵你咁高大靚仔，呢個係我你嘅付 出， 係 真 係 要付出 嘅喎。呢件事係 跟住身邊嘅朋友成日話，你可唔可以唔好喺街度無啦拎包西蘭花出嚟食啊？咁樣咁有時候咧，啲朋友即係食甜品啦，夜晚一定食噶嘛，我就會無啦啦攞個橙出嚟食咯。 健康人生，即係。所以每個大家睇到嘅靚仔背後都係有一個好血肉模糊嘅故仔喺度。 係咪真係因為你覺得我講咗嗰句我應承咗自縮咁，所以我既然應承得，我就要做到，就係一個咁純粹嘅諗法咧？ 兩樣啦，即係我覺得一嚟啦，我應承過，我就覺得咁你要做到，二嚟就係我成日相信就係其他人做到，點解我做唔到呢？即係其實我覺得其他人都係一個普通人嚟啫嘛，即係大家都係普通人，點解佢做到我做唔到呢？我係咁樣。I woke up in a castle in a blossoming garden, feeling so lonely. I hung myself in this mess filled with thornsTell me what do they call you? Where are you running off to? How could you tell me? I found you hidden away in this garden. And I know you're on this, the closest to reality, the flowers that you paid for me, reaching forBut this is my fate, I'm spying on me, lying on me. No, I can never take an honest debt to you. Don't have a name to call me back anymore. You know that I can show you me, give you me the weaknesses that you can never see. I wear a mask again so I can see you, but I still want you. Wanna give you a flower from this lonesome garden, reminding me of you. Ooh, ooh. I give you all and take this foolish mask off. But I know that I can never give you more than that. Forever may not be for us. Hide the ugly now. And I'm so afraid that in the end you leave again. It may be sad, but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And wear a mask again so I can see you. I'm crying myself, all alone. These walls won't hold. The castle made of sand is falling from above. Taking off the mask to go and see you. But I still want you. 首 BTS 的作品叫做 The Truth Untold， 是由今天我们的嘉宾 Aiden 和他两位朋友 June 和 Justin cover 的版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由星期四起要求光顾酒吧、夜店等的客人需要持有24小时内快速测试阴性结果才可以进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因应近日酒吧、酒馆出现群组感染个案，当局巡查的时候也都发现处所负责人和顾客未有遵从防疫规定，所以作出额外要求，直到6月29号。另外，如果政府發現確診者和同住家人需要共用睡房、共用洗手間，會安排他們到指定設施隔離。政府在第二階段電子消費券中加入新限制，永久離開香港或者有意圖永久離港人士不符合資格領取。政府說核實途徑包括有關市民有沒有以永久離港為由申請提早領取強積金，過去三年是否一直不在香港等。政府會向不合資格人士發信息通知，如果有人不同意可以提出複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有關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決定將交由下屆政府處理。他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今年的指標包括他和行政會議成員都聽到有爭議，尤其是高級公務員的加薪幅度是否反映市場狀況，認為問題複雜，但並非因此而交由下屆處理，而是考慮到6個因素涉及公務員士氣等，如果由即將離開的班子決定並非最合適，所以留給下屆處理。林鄭月娥說，知道有公務員同事和工會失望，但政府並非迴避，而是希望給予空間下屆政府處理。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嗱，今日我哋松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Ada 同助声嘅，咁有你。終於等得到啦！自己嘅第一首派台作品《憑實力單身》咁、一開始我同阿斌就會估關呢首歌嘅。 好 係咁啊！我估先，因為咧我要改改我本身想估嗰樣嘢。我本身諗住估佢關於 vocal 上嘅嘢嘅，咁但係咧頭先第一 part 了解完 Aden 之後咧，我想估嘅反而係拍子方面嘅東西，因為其實《憑實力單身》呢首有少少 R&B 嘅曲式咧，其實佢個拍子唔容易捉嘅，因為佢唔係一下一下一拍一拍咁樣去，佢有好多需要半拍咁樣嘅連音喺裏面咧。其實要去唱好呢啲嘅節奏，其實都唔容易。咁頭先加上聽完 Aden 所講，佢原來數學唔係咁叻嘅時候，我諗對於佢嚟講，錄第一首作品其實比較花時間，係要搞清楚呢首歌嗰個節奏同埋拍子點樣去。咁我估嘅就係呢一個位 置。我估埋你就揭曉啊。 OK， 其實咧，我估嗰樣咧同你類近，但我覺得唔係喺捉嗰個拍子咁簡單，因為之前見你譬如特別比賽，你有唱英文歌嗰啲，其實佢哋嗰啲 groove 都有噶嘛。我覺得個難度係在於唔係要數嗰、那個，而係你要用廣東話去唱呢種 groove。係啦，即係我同你嗰個少少唔同。我覺得呢個難，因為英文嗰啲字你可以拆開佢拉。咁之前睇你唱嘅嗰啲呢啲。其實都見到你即係數拍子嗰樣係拿捏到，即係嗰啲 groove 係有，但係我覺得今次呢一首歌屬於自己，因為你冇人可以參考，仲要係用廣東話唱到嗰種 groove， 我覺得呢個係呢一首歌，我諗對於你嚟講最大的挑戰，同埋要花得最多功夫去試啊，去研究嘅位啊。好啦，交俾你揭曉啦。 其實兩個都啱嘅， 好嘅， 兩個都啱嘅， 因為我哋咧好大包圍嘅， 係真嘅，因為其實一開始收到呢首歌嘅時候啦，咁阿波成講就真嘅，就係你要演繹一首自己嘅歌，你冇任何人參考，你同以前唱 cover 或者演繹一位歌手嘅歌嘅時候，係完全地兩樣嘢嚟嘅。你要諗邊個位要用力啲啦，邊大細聲，你要令到首歌又要有 groove 得嚟，又要好凹凸。即你唔可以好平咁唱，即係佢唔係一首抒情歌。咁所以其實當時候我收到 demo 嘅時候啦，因為佢係 trap beat 嚟嘅，即係有啲鐵鐵塔塔咁樣，我都聽咗好耐啊。因為點講咧，佢太多鐵鐵塔塔鐵塔塔，我開始聽到頭都暈埋。跟住然之後我就點啊首歌咁樣，跟住係真係我又請教咗好多同事啦，譬如監製啊，我問咗好耐嘅呢首歌，我都真係學咗好長時間嘅。咁所以其實呢首歌，我覺得佢一嚟啦，我覺得佢難嘅位係拍子啦，咁即係數學有啲差，呢個要反省。二嚟就係、你要演繹一首自己嘅歌嘅時候，你要令到觀眾認識到洪助聲把聲啦，又或者佢點樣演繹呢個故事，我覺得呢樣嘢係最重要嘅。即係譬如你 storytelling， 你點樣去將你嘅故事去分享俾觀眾聽，或者你想點樣去每一段用唔同嘅情感啊，或者你想演繹嘅方法。其實呢個我都摸咗好耐嘅，係啦。 咁但係後尾係即係因為今次徐浩幫你做監製，佢有冇話可能係喺呢個問題上點樣去幫你手一齊去解決啊？還是可能都真係要靠多少少自己嘅努力去練多幾次咯，去聽多幾次咯，咁然後去慢慢解決呢啲問題。 我有請教嘅，即係佢都有教我嘅，但後屘佢發現咧，你都係聽多幾次啦咁。 其實佢會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去，或者佢會講啲乜嘢，一開頭會話俾你聽即係應該點樣去思考，或者點樣去理解，或者點樣準備，佢講啲咩 嘅？即係佢會樂理上面啦，即係佢會同我講拍子上面嘅嘢啦。咁就後屘講講下佢話。唔緊要啦，你照跟住 demo， 你跟住個 beat 去咁，你聽多幾次，咁你就先至會捉到。因為確實一開始 demo 其實真係可能得個底 beat 或者同埋一個吉他琴咁樣，其實唔係呢個 full arrangement 嚟。咁所以一開始係比較難聽得比較仔細嘅，即係無論拍子嗰啲。咁所以就呢、這個都真係靠努力去聽多啲翻嚟嘅，係啦。 同埋好多時候 demo 咧，即都會有一個 demo 嘅聲去唱一次大概嘅朗俾你聽，個 melody line 點樣走啦。當時係咪都唔係用廣東話詞去唱嘅個 demo？ 嗰陣係。哒哒哒 哩啦哒，所以就会引申落去波城嗰个问题嗰度啦， 系系系， 广东话点样去分配嗰啲嘅咬字？ 系系，因为嗰阵就系佢 demo 系一个啲 滴滴答答咁样嘅，咁、所以一开始真系我只可以自己谂，哦，广东话我应该点样唱咧？点样唱到呢一首歌嘅感觉咧？因为佢始终系一首 R&B 嘅歌，咁所以嗰阵真系花好长、好长、好长嘅时间，尤其是因为譬如歌词啦，佢属于比较密嘅，咁亦都有一啲咬字上面嘅位。所以嗰人都真係轉變咗，都幾長時間。 跟住同埋啲音嘅輕重，即係邊字啊，點樣拖長？因為即係因為啱啱講呢一種用住 trap beat 底，佢就係嗰啲音有啲斷斷續續跳下跳下。咁呢啲係咪都要我自己都要 mark notes 嘅錄音之前都要 要㗎？係啊，因為譬如chorus 啦咁樣，咁又要諗啊最尾個字要輕啲，即係平時我哋可能其他歌就係好多都係你係幾一句重一句輕，但好少。突然之間，你嗰句要好輕唱噶嘛？因為我就諗，我點樣可以令到首歌好聽呢？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歌手嘅一個真係叫做任務，定係叫做基本，就係你要諗點樣呈現到首歌係大家會覺得聽得舒服同埋好聽嘅。咁所以呢一個就真係嗰陣就喺度叫做設計啦，就真係好似喺度設計咁設計緊首歌。我呢頭一句，我邊一個字我要用嚟。边一个字用呢边个声咁样，嗰阵系真系要好似设计师咁样。 但我觉得有时最吊诡嘅就系，当你事前嘅准备设计咗好多啦，但系通常 入到去嗰 就系话要你摆走晒所有呢啲嘢，要投入落只歌度，系咪又出现咁嘅状况？ 一开始 即系通常啲监制咁讲啊嘛， 你 要舍弃啲技巧， 摆低嗰啲嘢，你自己舒服，你最紧要舒服唱得。 系啦，要投入系个情感，但系个技巧，但系事前又会思考好多，会唔会有一个咁嘅冲突咧？ 一开始系会嘅，一开始咧，因为我第一日入去真系太紧张啦，咁我记得。我第一日入去，我练咗好多啦。咁因为我第一次用叫 dynamic 嘅麦唱歌啦。跟住咧，我记得一入去啦，譬如唱一啲用力啲嘅咧，系爆啦，会个麦爆麦啦，咁录唔到噶嘛。跟住然之后又好紧张，因为一直期待咗有自己嘅作品好耐。跟住第一入去丧破音嘅，系吓死佢哋嘅。说哇咩事啊？咁啊，跟住我太紧张啦。跟住最后第一日真系一句都录唔到。跟住後尾，後尾就即係監製都好好嘅 ，Terry 都會即係同我傾多啲偈，等我放鬆啲。我入到去就真係可以更加輕鬆，或者好似玩咁樣去完成首歌，咁就會比較好啲啦。因為我發現咧，即係經過今次之後咧，我發現我係嗰啲咧，如果我將一件事我 take 得太速，因為其實我錄之前我失眠咗成個禮拜。 哇！ 係啊。失眠咗成个礼拜，因为我觉得 担心啲咩咧？咁嗰一个礼拜系 嗰个礼拜，其实系担心觉得终于有一首自己嘅作品啦，我唔可以唱唔好咯。因为我觉得你嘅机会嚟嘅时候，你每一个机会一定要做得最好，将自己当刻最好嘅嘢拎出嚟咁样。咁所以嗰阵系真系好大压力，每一晚咧凌晨三四点喺度唱歌。 三埋房，真系多谢你啊！ 系好彩佢哋瞓得好冧啦，跟住就凌晨三四点后唱啦，跟住之后就会录俾佢哋听，就觉得哦拍子上面啊，或者唱法上面有冇啲咩要再调整咁样咯，系。 呢、這、一個真係其實喺唔容易嘅，但係我覺得喺錄音室當中咧，即係好有時好叻噶嘛，啲監製總會有啲方法係同你，即係除咗傾偈以外，都會有一啲方法令到你係舒服翻啲嘅，即係令到個人真係可以真真正正咁樣完全放輕鬆嘅狀態行入去錄。有冇話即係可能喺呢個狀第一日經歷咗咁大嘅一個滑鐵盧之後，自己有冇即係研究啊？其實點樣喺個錄音室入面個人係真係可以輕鬆啲嘅咧，咁樣。 我覺得最重要嘅係你要同自己講，你入去係好似玩咁樣去將首歌講出嚟嘅。如果你話哦，今日我要錄呢首歌，我要唱好佢，我要咁，我覺得呢個心態一定要有啦。咁呢個係你嘅叫做專業啦，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嘅心態就應該要放輕啲，就係、是、哦，我今日去同 Terry 玩。OK， 我哋今日完成一首歌，咁我入到去嘅时候，我就真係投入首歌，咁就练好所有嘢，就直接去唱，咁再信阿 Terry， 咁俾我嘅 advice， 咁我哋即刻调整所有嘢，咁样就我觉得係会比较舒服嘅，因为一开始第一日入去我就係、是、我要自己要諗方法唱好首歌，我要自己諗方法点样唱好每一段或者点样演绎首歌，咁就将太多嘢孭晒上身，但其实 Terry 佢係可以帮你分担，或者佢可以监制会陪你一起㗎嘛，咁而家嘅心态就係、是 OK， 我入去我完全相信佢，因为我知道有人陪我一起完成呢个作品，咁我就会自己觉得好似有个朋友喺隔篱傍住咧，咁我就可以好放心咁 ，OK， 嚟啦，开波咁样啦。 其实呢个真系监制 嘅功力， 特别系即系帮助新人嘅时候最重要嘅。咁呢一首歌其实去谂属于你嘅第一首派台歌喺曲风上面先啦，先可以再讲埋个主题。即系其实有冇话都倾过究竟拣点样样嘅 style 俾你咧？ 其实系有噶，因为譬如我哋唱片公司嘅大佬啦，咁咧佢就会问我Aden， 其实你想俾观众认识你嘅乜嘢？咁其實因為我以前譬如參加比賽一直都冇乜機會唱 R&B，但其實我細個開始我已經好鍾意 R&B 音樂㗎啦，咁我就覺得不如我哋試下做一首 R&B 音樂啦，咁樣咁我哋就見監製啦，咁然之後佢有聽我唱嘅唔同 cover 嘅歌，咁佢就我覺得 Aden 可以譬如呈現多啲佢嘅假聲假音，或者佢邊啲聲好聽，咁 Terry 就去寫呢一首歌咯。咁所以其實我好開心嘅，即係我哋公司唱片公司嘅同事，大家都好 support 我呢個諗法咯。即係佢會覺得 Aden 你想呈現啲咩 ？OK， 咁我哋就一齊即係一齊去試，或者一齊去呈現你真係覺得呢樣嘢俾大家睇，或者俾大家聽咁樣啦。 咁跟住到 Terry 佢就真係即係寫咗個 demo 出嚟聽到，你仲記唔記得嗰時其實聽到之後個感覺係點？係咪亦都真係聽咗個 demo inspire 到你，或者其他嘅團隊嘅就我諗個題材出嚟啦？真係 題材呢樣嘢好古惑嘅，其實係我諗嘅。係 OK， 係 啊， 呢個真係好古惑，就係做咩咧？咁嗰陣我就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陳耀森，即係阿木嘅。 係。 咁咧佢有好多好好嘅作品啦。咁我就不如如果阿木都好好喎，咁樣咁就合作咗啦。咁然之後其實題材上面咧，即係唱片公司係冇任何限制嘅。佢話你聽完首歌，你覺得首歌想講咩咁樣？咁我就同阿木傾電話，咁我就即主動打俾佢啦。咁我哋就傾咗成個半鐘。咁就係分享咗呢首歌嘅故事。咁因為我第一次聽首 demo 嘅時候，就有嗰種叫做你好似想去，但係你又要怕嘅嗰一種感覺嘅，即係叫做係咪叫勒住 有啲糾結嘅人。 係有嗰種感覺，我就覺得不如就放我以前嘅一個故事啦，咁樣咁我就同佢傾，咁個故事就係而家呢首歌嘅故事啦，咁樣啦。係 呢個故事大概係發生喺什麼年代嘅？ 什麼年代？ 係民初時期 啊嘛， 即係叫喺你邊個階段？ 邊個階段 嘅時候？ 我諗呢個階段近乎係喺電影學院就畢業開始啦，即係因為呢段時間個故事就係、是我暗戀咗一個女仔四年啦，咁咧我覺得呢段叫做算唔算係一段關係？算係嘅，就係、是、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就係咧你好中意一個人，你見到佢嘅時候，你會好想佢笑，跟住然之後咧你會好想見到佢好開心，咁你每一日見到佢，你會心情好好嘅。咁但係咧，你又好驚，如果你好主動或者你會同佢表白嘅時候啦，對方會驚咗你而走開，即係你會好驚失去咗呢一個人。係，咁我同佢呢段關係就係屬於咁樣咯，即係但係我又唔係好夠膽再行近多啲，因為你再行近咧，又驚人 又 輕鬆你 喎。嗯嗯，明。 咁所以咧，我覺得所以我就想寫呢一段故事出嚟啦，即係所以其實佢嘅憑實力單身咧，我覺得。又唔係，我覺得有啲反串嘅意思嘅，即係其實你單身所謂嘅憑實力係純粹真係叫做你有一個心入面有一個叫做呢個位置，你俾咗呢個人入嚟，但係你又好想唔想佢離開，但係驚你講咗之後，你知㗎啦，如果你真係有時太 aggressive， 啲人走㗎嘛，咁所以係咯，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啦。 系，因为佢将我哋一般讲凭实力单身，即系讲紧啲人即系太钳啦， 系啦， 钳到系称之为一种实力而单身。但系你呢种嗰个实力就系你，因为你可以主动地选择， 冇错， 系， 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分别。 系啊， 咁所以呢个名都系你讲完呢一个故事之后，阿木即系陈耀森，佢就咦咁不如提议用呢个名嚟做歌咁样咯。 系阿木。聽完我故事啦，咁我嗰晚都幾醉，佢所以 cut 線啦，話等陣先，我就有啲嘢補充咁樣，我就係咁講啦，跟然之後佢話：，哇，喂， 我听完你讲咧，我觉得你都几凭实力单身噶、哦，不如就凭实力单身嘅题材啦。我、嗯、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实入面咧，譬如有啲歌词叫做缓缓兜圈，默默转季啊，又或者越渴望一齐越只字不提呢啲咧，其实都真系我嘅心声嚟嘅。即系譬如我嗰段时间咧，我系会好。期待佢 send 俾我嘅 message。 嗯， 哇，好青春。 咁跟住佢 send 个 message 俾我，都好开心，我开心成晚嘅。咁但系就系无奈地就系我又好惊，好主动俾人哋觉得我似中意佢而佢唔再同我沟通咁样。系、 嗯、 啊。 咁最后咧，即系咪同呢一个即系故事嘅女仔，就系即系叫做毕咗业之后就可能少联络，定其实都仲系朋友，都仲联络？ 其实而家都仲系联络紧嘅，但系大家算系一种互相慰问嘅关系咯、 嗯， 即系又未去到好 friend 到，譬如有啲咩私人嘢啊，又或者未去到嗰一种嗰啲叫做咩咧，未去到嗰啲会打电话嗰种咯、 嗯， 即系真系譬如有时候会倾几句咁样，讲几句，譬如佢太。我譬如我行前啲，佢就会唔复我。 O、okay, K，、oh. 即系可能间唔中有啲咩特别生活上嘅事情，就会 WhatsApp 下慰问下对方。 系 咁喺你自己角度，你会唔会叫做都即系叫放低咗嗰种感觉？即系歌里边就系、是，唉嗰时个人攞攞乱啦，咁而家都经历咗一段时间，而家叫唔叫放即系放开咗啲咁啦？ 我觉得我已经放开咗噶，即系之前系真系。我啲 friend 成日都會話：，喂，你係咪要放低去第二個呢？咁我話對唔住，呢、這個唔係我會做嘅嘢咁樣。我啲 friend 成日都覺得我傻嘅，因為我以前再細個咧係試過有暗戀一個女仔八年嘅。 哇！ 即係我係嗰啲好奇怪啊！我都唔係好驚， 好堅抽啊你！你太有毅力了吧？ 好有毅力真係 食嗰啲西蘭花又食兩年咁樣，跟住暗戀個女仔又可以八年，好堅喎、啊！ 因為真係點講咧？我係嗰啲。好难喜欢一个人嚟嘅人嚟嘅，即系同埋我系好难觉得一个人啦，即系佢好吸引我嘅，所以我啲 friend 成日会喂介绍啲女仔俾你识啦，我话唔使啦，我话真系唔系嗰个 vibe 咧、嗯，我就唔系噶啦。 O、okay, K， 即系呢啲都系讲求缘分啦， 系啊， 即系要系两个人即系喺同一个世界，你咪 connect 到咁。 系， 因为啲 M V 里边都系今次就系即系讲紧好似你同个女仔，亦都系。好似有某啲場合就發現大家係唔同嘅世界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拍呢個 MV， 今次自己第一首歌係咪都又係好過癮咧？即係雖然要拍好長時間啦， 同埋做你擅長嘅嘢喎， 有得表演喎、 哦。其實過癮㗎，因為咧我一直咧都想試一下啲比較破格啲形象啦、嗯，即係。叫做 MK， 再加埋嗰啲機譜， 系啊，再加埋啲機譜，系啊，因為點講咧？一直我都想試一下呢種形象，即、就、係、是、想睇下哦 ，Aden 如果呢種形象係點樣嘅咧？咁樣咁咁啱就好開心啦！咁導演就覺得、嗯、就諗咗呢個故事，咁我就覺得好啊，即管嚟啦，我可以挑戰一下攜仔啊 MK 仔咁樣，我就嗯嚟咁樣咯。所以係開心嘅，因為同埋入面其實 MV 有一個幾有趣嘅嘢就係咧，咁我衰嘅，我冇睇 Run Down 啦，咁咧突然之間有隻兔仔啦，喺入面有隻兔仔，其實咧呢隻兔仔係想講咧，呢個男主角其實佢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嚟嘅，咁但係咧佢唔係大家睇到外表嘅嗰種咁困， 嗯。 其实那种是一种伪装，所以其实我挺喜欢里面的一些叫做隐藏的 message 在里面，所以我自己觉得嗯开心的。 自己再睇翻都滿意啊嘛！即係你知你自己都話自己犯賤會成日， 係啊， 即係自我反省啦。而家即係完成咗個 MV 為例，你自己睇都覺得嗯都幾好喎、啊，咁係嘛？ 係，終於俾自己。投下 放过自己啦，终于 放过自己一次啦 、啊。所以今日大家认识到咧，就系今年嘅乐坛嘅男新人啦 ，Aden 同助声亦都有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凭实力单身》嘅。咁啊，知道咗成个故事，咁大家可以睇下喺嗰个 MV 里边佢嘅造型啊，等等点样 MK 法， 系 大家可以睇得到啦。咁啊，今日多谢你同我哋介绍啊。咁啊，亦都预祝今年即系新人呢一年。即系出嘅歌啊，之后等等嗰啲 enjoy 玩得开心啲啊！ 好啊，好啊 ，thank you， 多谢晒， 谢谢你噶嘛 ，thank you， 开心，拜拜。 单身却太动心，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